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哎，话说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们 IG 的发文还蛮不错的？ 哦，对，哎，我真的觉得你很有梗，我必须这么说。我是真的很佩服你，因为你，我觉得你的想，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太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在台湾的教，也不能怪到台湾的教育，但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思考很窄化的人，我不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就看到你的那些梗图，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 欸，我真的是绞尽脑汁，欸，我甚至还去上，你知道我还上 YouTube 去看人家讲说，然后 IG 要怎么经营，要怎么发文会比较好。 好用心哦。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也会传给你，比如说像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用到，但是我觉得如果反正我们看过，比如说像那个最近那个很可爱的日本妹妹唱歌的那个比赛， 现在最近谁在看什么日本妹妹很可爱唱歌比赛？大家都在看天竺鼠车车，好不好？ 是啦，但是我的意思说，就是这些媒材 maybe 有一天会用得到嘛？因为我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那反正就是生活当中要有一些很创意的或者是很特别的媒材，我会赶快，就我的接触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你知道吗？就是重心都是在你的工作上面，然后有一些很不错的媒材，我就会想说赶快先传给你，不知道会不会用得到，但是反正就是先存着这样子。 我觉得你可以就把他们截图，然后存在你的手机里面，放个相簿存着。 也许有一天有可能会用到。 对啊，不过我觉得比较北蓝的就是，因为我有香港朋友，然后也有在追踪我们的粉专。然后他看完之后，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他说：“哦，我觉得我好欣赏阿桃哦。”我想说，干妈的那些梗图是我做的，你在那边跟我讲你欣赏阿桃是沙小呆喽，你有没有搞错啊？ 等一下，我必须要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对你有点抱歉，而且我甚至在想说，哎，要是我们的频道经营越来越好，有什么收益什么的，我绝对不会跟你五五分，我绝对不会跟你 AA 制。 哎，你这个主题带得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哎，我们先开场一下好了。对， 好， 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嗨，我是阿桃。 哎，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AA 制。 对，我们今天正好就是要讲 AA 制。 嗯哼，所以关于 AA 制，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欸，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次讲 AA 制主题是我个人，我们其实在讲讨论这一次主题的时候我个人提出的。然后你还记得那时候提出的时候你的反应，其实好像我觉得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啦，因为我本来以为你会觉得说欸，这很有趣啊或什么的，可是你的反应就说这可以讲很多吗？然后我心里想说啊，这不能讲很多吗？因为其实我在我身边的朋友，不管是家人或者是同事啊朋友，其实很常在讲这一块耶。虽然主题不一定是 AA 制，就是到底要不要 AA 制还怎么样，可是其实都是跟在彼此金钱上面有很大的关联。对，然后包含像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会看那个 PTT 的 BG 版嘛。然后你就会，你只要打 AA， 你就会发现超多文章，或者是你常时不时的，你就会看到可能有些男生上来发问，就是关于就是金钱，不管是结婚或交往哦。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还蛮对于你的反应，我还蛮意外的。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 AA 制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啊，或者是。就是你在约会或是你第一次约会的过程中，你会选择 AA 制或者是各付各的，或者是就让男生付。我觉得他其实就很，对我来说很像一个选择题，就是 OK， 你选了选择题的答案了之后呢，然后呢， 可是你比如说你选了之后就会影响你这一段关系，或者是别人就是对方如何看你，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后续发展的可能性啊，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没错，但是 AA 制这个东西又可以拆成很多个不同的阶段去讲。就譬如说 第一次 约会好了，如果我今天第一次约会跟你出去的话，那、啊、你会怎么选择？ 嗯， 你自己你会怎么选择？ 你说的那个约会是我们已经交往了还是还没交往啊？ 欸，我们俩可能就是 暧昧 暧昧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对啊，还没有正式交往吧。 哦、OK， 好，嗯，好，我觉得这样好了，就是我自己哦， 我自己其实比如说如果说跟暧昧的男生出去的话，如果 我的期待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他的态度让我觉得很小气的话，我觉得会很扣分。 嗯， 对， 就是很扣分。 就是我觉得我出钱不是重点，可是如果他的态度或者是整体的感觉让我觉得是小气的，我就很扣分。 OK。 可是他大不大方或小不小气这件事情，不能够根据他这一顿饭有没有付钱。 所以即便所以比如说今天你今天出去约会，然后你们俩在吃饭，你吃得很开心，你们聊得很开心，但是他最后这个看起来有点在金钱上有点小气的举动会让你对这个人有扣分。 对，比如说假设他就说哎，你比如说假设427，然后可能刚好没有七块或什么，他说那你等一下再记得给我七块这种。然后我们去买饮料，就说：“哎，你刚刚那七块还没给我。”这种我就觉得不行， 感觉就是 AA 制 A 到就是小数点以后也要算。 对对对，或者是说你有要发票吗？然后要没有的话我拿咯之类的这种。 就跟我们这一集的那个这一集就跟我们这一集的标题一样，就是 AA 制要不要拿两张发票？ 对对啊。 哎，干到这样子，你对你中奖中，要不要也分一半？ 所以我是说，这些细微的动作，我觉得可能在暧昧约会的时候要小心啦。 嗯嗯嗯，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我先讲我家人的例子，就是、因为就是反正我妹妹的另一半，然后她那时候带着她的男朋友到就是跟我妈妈见面的时候，其实我妈一直觉得她的男友非常非常的小气，然后呢、我就听我妈讲，因为毕竟是我们上一辈的老人家的想法跟观念嘛，然后我就听她说她怎么觉得她小气，她就说啦，就是我们大家去吃饭，她下去反正因为我妈住高雄嘛，那她去高雄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吃饱了，然后呢男生就坐在那边也没有要表示什么，然后最后是我妹去付钱。 欸，可是我先问一下这个问题，你妹的男朋友去高雄吗？ 对 对，然后是你们家里面的长辈主动说哎，要不要约这个男生一起吃饭？ 应该是说我妹交了男朋友，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有讨论到要不要结婚，那有讨论到结婚可能就会带回去给家人看啊。 这么后面？ 对对对对对对、okay. 已经要到结婚了。 对， 然后哎、你刚刚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等一下再来分享，因为其实在讨论这之前我有问我的同事。 对， 好，然后反正我妈就觉得说为什么她没有表示些什么，然后但是我妈她私底下跟我讲的意思是说她觉得她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个男生付，但是至少你在长辈面前是不是也可以做样子，就是你也可以跟就是也可以跟我妹先瞧好，就是说哎，也许可以一人一半去 share 那一顿的钱，或者是我妹先付也没就我妹付也没关系，但是至少不要就是只坐在那边， 就至少也要把钱包打开做事要付。 对，就是对对对，叫那种举动，所以就让我妈觉得很不 OK。 对， 然后再来反正他们就是可能吃饱了去逛百货公司，那个时候是我妈第一次见到那个男生，然后就那个男生在我妈心中就扣分到不行。然后他们去逛百货公司，然后我妹可能就想买个化妆品或什么，可是刚好那时候身上现金不够，可能那时候也没有带信用卡还怎么样吧，反正就现金不够。然后呢她男朋友就先借她钱。 嗯， 对，好，借了之后呢我妹身上有提款卡，她就一直很紧张的要到百货公司去找提款卡要把钱还给那个男生，然后 好不容易找到了 领出来了还给那个男生，那个男生也就是直接收到口袋。那我妈觉得扣分的点是在于说，你今天你大家出来逛街，那你就是借个钱嘛。如果说你看到我妹那么紧张在找提款机，是不是可以就稍微讲一下哦，没关系啦，回去再还就好了，就是我们可以回家之后再给还怎么样，不急着要现在一定要找到那个提款机。但他就觉得为什么那个男生什么话都没说，然后我妹领的钱也好像他会跑掉一样，赶快把钱收起来。 对 对，所以这两件事情我妈就是对于这个男朋友是非常非常扣分的。然后我同事最近也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说付钱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于长辈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形象问题。因为像我同事她也是带着她的男朋友回家，就是她爸妈可能也知道她最近交了男朋友，那可能也是说那要不要带来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啊还怎么样。然后男朋友那时候也是没有做出要付钱这个动作，所以事后他爸爸妈妈就跟我同事说，你这个男朋友很没有肩膀欸，很不可靠欸，就是到底有没有担当啊，这就是类似这种话。可是我同事就觉得说，可是今天是我们约人家吃饭。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就是你刚刚连接到你刚刚讲的那个。 对，我问的问题其实对我其实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其实是就我们先把你妹跟这个男朋友论及婚嫁这件事情先抛开来看， 是 单从你是长辈，或是你是长辈，或是你是主要约的那个人，然后约了对方，然后你期待说啊 ，OK， 我约你吃饭，然后你要付钱，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奇怪的，对我来说 哦，就是看到底是谁主揪就对了， 对，就像你们家里面那个情况啊，就是。长辈约请吃饭，我觉得以我自己啦，我可能也不会付钱了，我可能最后会跟他 我可能也是会最后在结账的时候有点就是那种账单推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会预设说我会付到钱，但我应该会带个小礼物作为就是出拜会家长的这个伴手礼。 对，那如果你今天是家长，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带了男朋友，但她都没有表示，你会觉得很扣分吗？因为其实我发现真的很多长辈很在意这件事情。 我其实不会觉得扣分，我反而会比较重视这个人在我们吃饭聊天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东西，还有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在意他有没有带个伴手礼之类的。因为我觉得伴手礼这件事情的敏感度应该要比跟长辈抢账单这件事情的敏感度高。 了解。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归到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吧，我觉得也许就像你说的，你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但是如果今天是我可能还是会拿出钱包做样子啊，如果真的付了就算了。 假装要掏卡片，其实拿出来是健身房的卡， 对对对对对， 其实窝俊的会员卡然后心心都是暗想干赶快阻止我不想把卡拿出来 就掏钱包掏很久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笑哦，好吧太白痴了，好吧。 那我觉得可能也许跟长辈相处也是一个艺术吧，我想，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啦，就是我先讲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健身教练，但是其实我也没有跟他暧昧或什么的，可是我后来才知道他也许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喜欢我的，因为他有一次找我去吃饭，那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找吃饭我那时候其实以为是还会有其他，因为我们是一个班嘛，我以为还有其他的人，结果殊不知只有我。对，然后反正去了一间拉面店吧，然后他呢，我刚才讲的那个态度嘛，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跟这一家店的老板很熟，然后每次来都会有什么小菜的招待等等的这样子。然后呢，那时候在点餐的时候我就点了一碗拉面， 对， 就是我其实本来也是预期我就是吃那个，那这一碗就是我自己付钱嘛。然后哎，对了，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先稍微讲一下 AA 制是什么，会不会有人不知道，就是 先等你讲完这个故事。 OK， 好，然后反正我就先点了一碗，然后他也点了一碗，然后他就开始说，那我们来点小，他就开始应该是他那时候就直接点了很多小菜，然后说这个很好吃，那个很好吃，这间店怎样的推荐，怎样怎样什么的，然后就点完了，然后点完之后菜都上来了，他就在我拿起面要张开嘴巴吃下那一口，他就跟我讲说，等一下这些小菜我来付就好，你的面你自己出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就觉得 OK 啊，没问题啊。那他其实点这小菜，他就说哦，我们可以一起吃，但是就是小菜我请啦，小菜我请啦，那你面你自己出这样子。 Uh-huh.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也不是说到生气或者是不舒服，可是我就觉得有一点，就是他在我心里面会很扣分。 Uh-huh. 扣分的点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明明没那么大方，可是他又要做出一种我很大方的感觉，uh-huh. 我点这么多小菜你可以一起吃哦，这些小菜我请你哦， uh-huh. 啊，你面要自己出钱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你其实也不用讲这句话，我自己也会出钱，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出去吃饭，然后如果要点小菜，我觉得就会说，那我们假设如果我是男生的话啦，我觉得我就会说，那我们点这些等一下一起吃这样子好不好、嗯、因为他其实在点小菜的时候他也没问过我啊，他也没有说你吃这个你吃那个嘛，他就直接点说哦，这间店有名的是什么，这间店 推荐的是什么，搞不好那个小菜是那种拍照上传然后或是刷五星评论送的小菜， 有可能啊，谁知道，但是我就觉得说你也没有，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要一起点这个小菜然后一起出钱，你可能也要问问我这个吃不吃，你喜欢吃这个吗、嗯、你想吃这个吗等等的，但是都没有啊，然后我又觉得说干嘛还要再强调说你后面那个钱你拉面那碗钱你要自己出，我觉得你就算不讲我也会自己出啊， 嗯哼哼，所以就让你绝对不会送， 对对吧，你不会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对女生这样吗， 不会啊，我觉得就 那对啊，那如果你是女生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提摩吉，会觉得美送， 我不是女生啊但我知道、啊、我会觉得不会送，我会、啊、我一定会觉得不会送啊，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男生我做这件事情好了，姑且不论我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问你说，哎，你想不想吃这个胡麻菠菜，你想不想吃这个炸鸡， 对，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最后我一定会是先把账给买了、 嗯、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女生跟我讲说哦不行给你出我还是要出钱，我就很好跟她讲说、 嗯、 那你就出你的这个拉面这个就好、 嗯、 我觉得我 对，而且我觉得这东西是不是应该到结账的时候再说，你为什么要在吃饭的过程中先讲这件事情、 嗯、对，我觉得这个很 对不对， 这个很解嗨耶、欸 对啊，就是我正要拿起来吃你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接下来吃饭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该吃还 是不该吃，对，而且我会觉 得说该吃还是不该吃，我要吃多少哦，我如果多吃一半你会不会跟我要钱如果 鸡块只来吃很多 那如果鸡块只来三块我吃两块你会不会叫我要给这个鸡块的钱 对，我就觉得这样吃饭压力很大啊，你还要默默盯着说你吃多少我吃多少太白痴了吧，我真的觉得这我就不行，然后后来其实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就觉得真的态度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还蛮重要的，就是我就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小气的人，然后又好像又要装出自己很大方、嗯、然后自己跟这间店的老板我觉得有点在攀关系，然后或者是说自己懂多少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不喜欢， 嗯哼，所以其实问题的症结点其实并不是在于钱这个东西，问题的症结一直以来都是在于付钱，怎么付钱这个行为衍生出这个人的特质，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先好好的讨论一下 AA 制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嗯，你理解 AA 制是什么， 我理解到 AA 制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了1282块 可以不要那么， 然后去除， 我数学很差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刚才在想要怎么算 好啦，我们今天吃了600块然后除以3嘛， 好好好， 对，那就是一人300块， 除以3会测试300块， 除以2 sorry 那你小学重读啦不要录了，你小学重读啦 除以2啦，除以2 OK OK 对，除以2 那就是我出300你出300嘛， 对对 对，那我这个叫做 AA 制，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因为 AA 制也许它不见得是一定的公，就是完全的公平，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完全的公平嘛。嗯、可是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两个去吃饭，我点的贵你一些些，那为什么你要跟我 AA 制？ 没错。 对啊，那就倒不如就各自付各自，我点什么我付什么就好啦。 对。 对啊。嗯，而且其实像我个人就是。我个人第一次跟暧昧对象出去约会、嗯、也许我们可能是看电影跟吃饭 对吧 、嗯、那我觉得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们先吃饭 嗯， 然后他如果我觉得是一种观察吧，如果他只付他的然后我付我的，我当然不会就是因此就对他扣分或干嘛，可是我会、嗯、我其实心里面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他有没有掏出钱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观察的项目之一耶、 嗯、 就是我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大方的人，但是我可以从很多面向去推断， 对 对，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做出这件事情这个行为， 或者是说、 这个、 或者是说这个约会的时候哎，他可能说哎，那你先买电影票，等一下晚上我请你吃饭， 对，类似这种，对，因为比如说他如果先 请我吃饭了，那我可能会说那不然等一下电影我出钱， 嗯哼，对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是正在暧昧，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建立一段恋爱关系，我觉得不需要去计较这么的细，对 对，我以前有做过一套，就是当然是交往之后我自己做的做法是我们会共同用一笔，就是共同存一笔就是生活基金，那如果我们出门看一下，一起用这笔钱、 嗯嗯嗯， 我觉得这会省去很多斤斤计较的这个环节。 对，但是那是出去玩啊。那如果说远距离呢？比如说我到你的城市要去找你，那个车票、嗯、怎么办？ 嗯，车票可能你自己出，那我出住宿，这样子也可以。 就比如说我去你家找你嘛，那我对，但是通常会这样嘛，或者是我常常都是我在出车票钱。那如果说我们出去吃饭，你也许会。会比如说那不然这顿吃个小吃店也没多少钱，就会一起出嘛， 对， 但是如果今天我的另一半他连这个小吃摊的钱比如说170他还要跟我拿多少，我都会觉得我都搭车来找你舟车劳顿，然后我又自己出车钱、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情绪很差，所以 我就会觉得，对，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今天要占人家便宜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种互相的感觉吧， 嗯嗯嗯， 对，就是如果说都今天都是我出车钱了，然后你今天还在跟我计较这一顿晚餐钱，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我还蛮不能接受男生跟我计较太多，或者就我另一半啊，或者是说太小气， 嗯哼， 嗯， 所以说其实这样听起来回到刚才那个拉面店的故事，再到这个时候你是觉得就是可能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男生应该付钱的吗？ 嗯，我必须说我觉得如果他有做出这个举动、 嗯、 应该是这样讲，我现在讲的是说是比如说有暧昧哦， 嗯， 就是有暧昧到一定程度，就比如说像我跟你出去吃饭，我绝对不可能会期待或者是你付钱嘛，对吧、 欸、上次那个海南鸡饭是谁付的？ 上次海南鸡饭是你付的吗？ 没有、啊、各付各的啦对啊对啊对啊 你不要这样吓我好不好我想说我什么时候让你请过吃饭应该没有吧 哎呦谁知道你哦那我其实觉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要先替男生说一下话、嗯、就是我当然觉得第一次约会一定要男生付钱这句话是错误的，我当然觉得这个一定，因为凡事只要一定它就是错的， 对，因为很多事情没有一定，对，没错， 但我其实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性，我会认为如果说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女生在付钱这件事情上面跟我太斤斤计较的话 嗯 我会觉得我自己被拒绝或者是有距离感，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男性觉得会有担心、 哦、 就是但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我觉得男性自我阉割的情况，因为其实你等同在否定你自己的表现与特质，就是你觉得你除了金钱以外你没有什么可以留住女生的时间与她的关注。 嗯、欸、很有趣耶，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我女生的观点啦、嗯、我就会觉得说不要让男生误会我是一个好像要 摊一顿饭吃的那种感觉。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如果真的有暧昧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我也是喜欢他。第一次约会或第一次吃饭，如果他有主动有做出掏钱包或者是先付钱这件事情，我其实是觉得是加分嘞。 嗯， 对，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哦。 我以男生的角度，我觉得你刚才就是我们在录之前给我传那个 PTT 的那个故事，我就觉得很好。就是那个女生， 嗯、 她跟那个男生去吃捐豆腐，是不是？ 嗯、 然后可能最后是1500块，数字不小了。然后女生也一开始 1507有个零头7块， 1507，反正就是女生一开始没有打算要给钱，就是没表现的没有要给钱。然后男生觉得干傻小，你果然就是跟我平常约过的女生都差不多。然后女生结果出去，嗯、结果就出去之后就跟他讲说不行，我一定要给你钱，然后就开始掏钱包，然后掏半天给了他一个10块钱硬币。 对， 我觉得以我一个男性的角度，如果我今天是跟这个女生出去约会，我会对她好感度大增呢。 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虽然女生某种程度上会担心说 ，OK， 那我如果不给钱的话，会不会觉得我只是过来骗一顿饭的？但是我觉得男生，我觉得在这个父权体制的脉络之下，男生其实对于第一次约会是有自知自己要付钱的。那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女生如果这时候很强硬说不行，我们要算清楚，我一定要各付各的，或是 AA 制的话，我觉得男生会觉得有距离感。但是这时候这个女生给了一个10块钱，我觉得这个10块钱就有点扭转了这个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好，想要跟我划清界限？就短小小的这么一个10块钱，它的价值已经超出了10块钱啊。 真的假的？ 嗯，我觉得我可能会爱上他了。 可是他最后把打包的东西也带走哎、欸。 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这个打包的东西也带走，这个是个更加分的可爱，对我来说啦。 哦、OK， 哦、好，真是特别。 所以如果说这个做了这件事的这个去捐豆腐的女生，如果你现在没有跟那个 PTT 的 PO 组在一起的话，那、啊、你觉得对我有兴趣，你有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就是私讯 IG 粉专，我会跟你联络。 你要接收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我 可以，我 可 以，我 可 以，我可以，我可以。 好吧，好好笑哦。但是应该是我个人啦，我觉得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当然不能够只透过第一次约会去下一个定论。比如说假设今天我跟一个男生出去约会，那他吃完饭他去付钱了，那这时候我觉得如果女生都没有表示或态度是觉得理所当然，然后甚至之后的约会如果都是这样，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当然觉得这女生不值得交。 嗯， 那像我个人，我也会假装意识掏一下钱包，就说：“哎，我的多少？”我会问一下。 对对对。 对，那他如果说坚持说没关系啦，这个就我请或干嘛？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有可能预期到对方有可能会买单。我觉得你们选的餐厅可能也不会到太贵、嗯、那你也不可能就点个就是你的套餐就要1000多或什么那种太 over 的价钱。 对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细微的细节啦。然后如果他还是坚持不拿的话，他就说没关系啊，怎样怎样的时候，我就会说哦，那还是那下次我再请你。那是不是就表示我们还是有可能会 有下次？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其实我们在 IG 上面放的那个问卷，绝大多数它其实呈现一个非常两极的情况，就是有些、 嗯、 就是会选对就是男生要付�钱的族群，大概7-8成都是男生选。 嗯， 然后各付各的、 嗯、 或是 AA 的几乎大概90%全部都是女生，但是里面有一两个女性听众就是表达说他会让男生付，因为他觉得这样就有下一次的约会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嗯嗯，对。然后刚刚讲到这个，我觉得你说大多数的男生会觉得是他们会付， 对 对。然后我就想到你最近不是有跟我讲到有一个那个听众也提了一个问题， 对 对，就是跟绅士举动、绅士行为这个主题有关系。对，那我稍微讲一下那个听众打的东西，他反正就是在分享说有一个事件是一个 bartender 的调酒客，然后。那个 bartender 认为说，诶，他觉得男生在酒吧去搭讪或者是去 跟女性攀谈的时候请对方一杯酒是一个很绅士的举动，然后呢就有台下的女同学女学生会觉得说这是一种歧视女性，然后会觉得说好像女生在经济上是一种弱势，所以男生应该要多付出这样子。那那个bartender其实他可能也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听到的当下其实是有点错误的。那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呢，就是说他觉得说，大家对于所谓的绅士的举动是不是其实是建立在某一种程度的性别歧视上面。那他个人是觉得说他也不会用这样子这么绝对的角度去切入，他会觉得说，其实这是一种细心或者是体贴的表现。可是他思考之后觉得好像跟我们对于新好男人的定义有一点类似，因为男生好像只是分担了过去被认为女性该做的家务就会被大力的称赞。对，那这件事情本身就建立在家，就是应该说这件事情本身就建立在就是说家务属于女性的论述上面。那会不会可能绅士行为其实也是某一种被美化的刻板印象或歧视呢？好，这是他的提问。那在讲我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你要先说说看你自己的观点吗？ 就是对于绅士行为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性别刻板印象？ 对，就是是被美化的， 被美化的性别刻板印象，我觉得是啊。我自己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性别刻板印象，但是就如同我在我们的粉专 IG 粉专上面回复的，我觉得它与其说是一种刻板印象，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文化下面的约定俗成吧。那 是 我觉得在这个文化它其实就是刻板印象，对，没错，这么讲的话就是男性跟女性在这个在我们的社会上面有非常多应该要怎么表现怎么样应对的一套脉络存在。但我觉得与其说就是直接画一条线说这个就是性别刻板印象，然后对于它就是多加抨击，我觉得要先思考说有其实某一些性别刻板印象它是可被接受的，某一些性别刻板印象它是有需要被驳斥的。就譬如说 是 女性进入婚姻之后就应该放弃自己的事业，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性别刻板印象。对，但我觉得我觉得与其说它是性别刻板印象，我真的觉得我会把它解释为绅士风度是一种尝试去善待他人的一种做法。所以回到刚才就是听众的这个案例里面，我其实会觉得举手这个女学生我们要抨击你，但我觉得她有点滑坡了。 滑什么意思？ 就是她把一个简单的请女性的一杯酒的这个行为过度连接到觉得女性是经济弱势，所以说这件事情是蛮不全男性的想象。 好，你讲到这个我分享一个还蛮好笑的小故事。就是有一次我去一间酒吧，然后那时候我就去点了一杯酒这样子，然后我手上是有拿着钱包，然后我点完之后我没有立刻掏钱包，因为他也没跟我说多少钱嘛。比如说假设 对我点了，然后那个 bartender 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也这样看着他，然后后来他就说了，你知道这要付钱吧？然后我想说废话，我当然知道我要付钱啊，你不觉得很瞎吗？但是我就想说虽然我长得可能很像夜店的虾妹，但是我也不至于白痴到我不知道付钱吧。他真的问了我这一句话，我那时候真的超不爽。 你当下有生气吗？ 是怎样？ 你当下有生气？ 我当下很不爽啊，我就很不爽，我就说我知道啊，而且我还拿着钱包，我就拿着钱包说我知道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如果是我，当下我应该直接喷他，跟他讲说：“那你知道你要我付钱前，你要先告诉我多少钱吗？”对啊，到底在攻杀小？ 对，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就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让我觉得，我真的就觉得他好像觉得我是不是付不出这个酒钱，还是说他觉得我习惯被男生付酒钱？” 我觉得其实你在这个时候的想法，我就想要稍微解释一下我在听众的回复里面提到了一个可能有点抽象的字眼，叫做异性恋常态性，英文叫做 heteronormativity。 他其实在讲的东西就是回到你刚才的那个 bartender 的案例里面，我觉得这个 bartender 本身对你而言没有这种恶意，他其实是没有这种恶意的，他只是在异性恋常态这个我们认知到异性恋这个是一个这个世界中常态的前提之下，男性跟女性在这个常态性之下有一个特殊的思考脉络，所以说他、嗯、所以说这个 bartender 在像你讲出这句话以前他其实是没有恶意的，我觉得是一个他的生长脉络导致于他就是下意识的直接把这个论述给讲出来， 就是一种自动化的感觉嘛， 对， 是这个意思嘛、嗯、其实我觉得你这样讲就还蛮像刻板印象的概念、嗯、 对 因为我觉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因为我必须先说我觉得对啊，它其实像绅士这个词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还蛮带有性别刻板印象或者是意识的一个词，那在讲之前呢我会先稍微跟大家解释或者是介绍一下性别刻板印象这个东西，刻板印象它其实不是只有用在性别这件事情上面，它其实是比性别更大的一个东西、嗯、那刻板印象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我们一开始应该说我们常常听到刻板印象，我们常常对于这个词会比较多是不好或者是负向的概念，我们觉得刻板你不要有刻板印象啊，对不对？所以感觉好像这是一个比较负向的东西、嗯、可是其实刻板印象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中性的， 嗯哼嗯哼， 对，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在就我们以前是可能要打猎啊生活嘛，那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生存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 一个演化过程当中它留下来必定有它的存在嘛，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速的去分类、 嗯、 或者是去评估有没有危险、嗯、 对，像你这样讲刻板印象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经由他的生长脉络以及他的成长经验来快速的对一个事物进行概念化的东西， 对，或者是 整体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讲、嗯、我如果现在讲一个词我讲外劳，我这只是很有歧视化的东西， 对， 现在当我们讲的是移工，但我讲外劳、嗯、你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可能他们会聚在台北火车站，或者是他们身上有怎样子的味道、嗯、讲话很吵巴巴巴，这些都是你很快的可以去连接到诶他们就是外团体的这一群人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嗯、哼， 或者是我讲胖子，你们对于胖子可能就、啊、胖子怕热好吃懒做等等的，你现在不要攻击我我是举例我真的是举例 okay, 对 okay. 或者是我讲一个更敏感的，我讲黑人， 对 对，如果说在欧美、嗯、我讲黑人他们很快速的连接会是什么， 对 对，所以你就我讲一个东西叫做内隐刻板印象，有些东西或者是内隐的歧视，这些东西是你自己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它是存在于、 啊、 我们讲荣格的一个概念，那个词叫做什么、啊、集体潜意识这种东西， 嗯 嗯哼， 对，你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你从你的很勾炸的祖先就一直这样子流传下来，这就是你就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了、 嗯、对， 所以它其实没有不好，那可是也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了一些东西，忽略了在不同在相同的群体当中他们还是有独特性， 嗯哼嗯哼，对 对对吧， 对、 嗯、 没错， 那好，我们再回到绅士这件事情，我其实我觉得绅士这个比较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男性的期待， 嗯， 对，因为我们讲绅士，你第一开始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体贴的行为，就是他可能很体贴，他可能很温如雅， 温 对 温润如雅 ，OK 的温润如雅， 对，然后甚至于在这个绅士的背后，我们就期待他就是买单这件事情就是绅士行为， 对 对，或者是说诶我们在走在马路的时候男生让女生走里面，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是绅士行为， 对， 但两个人都应该注意看看车子吧， 没错 对吧，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绅士的这个名词的背后其实真的除了刻板印象这件事情之外，背后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 我们对于男生的期待。 嗯哼， 对，就是里面有其实有很多的文化价值在里面啦。 那你觉得这样的期待会就是除了在一开始约会的过程中被要求或是被期待以外，他到了感情关系中就是也会有这样的期待吗？ 我觉得一定会啊。 哦，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评估一段感情的时候，或多或少经济因素也会考量在里面嘛，或者是说他的行为体不体贴等等的， 大不大方 都会在里面嘛。对对对，大不对，就像我，对，就像我大不大方，我觉得都会是考量在里面。 对， 因为如果你们两个今天是要投入一段关系，要继续走下去的话，很多东西你都会开始评估嘛，你一定有你的评估啊。 嗯嗯嗯， 对啊， 就好比说大不大方这件事， 这就是现实啊， 就好比说大不大方这件事情，可能到了感情关系中的时候，这个例子不知道妥不妥当，但我觉得啦，就我的观察点，好像如果今天女方夺命连环call给男生的话，大家就会觉得相对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男生太格格敌，然后太常打电话跟女生就是要求报备行程的话，好像就会变成一种不大方、小气的感觉。 哦，就是同样的行为，男女生做，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跟观感。 对，对， 嗯。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啊。其实某部分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我觉得就会觉得说，女生就应该怎样，男生就应该怎样。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当然也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只是回到这个关系当中，你自己喜欢这样吗？你自己喜欢被这个框框局限住吗？ 嗯， 对啊，因为其实像关于 AA 制这件事情啊，我会发现在 PTT 的文章里面，我会发现不是只有在第一次的约会，或者是说我们已经交往了，我们平常出游财务上的分配什么，我甚至还有看到月子中心要不要 AA 制，欸，就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OK 对啊，都已经生小孩了，然后可能 那月子中心 AA 制是老公要求跟老婆 AA， 就是还是有，应该是说这一系列的文章是男生到 PTT 的版上面发问说该不该跟老婆 AA 制。 你们都结婚的话怎么 AA？ 对，没有，但是还是有彼此的收入嘛。我不太清楚他们财务之间的分配怎样，可是如果我要是老婆我会很不爽，我要是那个老婆我会很不爽，我会觉得说妈的，我今天怀胎十个月这么辛苦。 对，那我讲到家庭这一块，我就会觉得说他们之间到底是不是有跳过交往，就是还是就直接奉子成婚，你知道吗？就怎么会现在这时间还在讲这件事情。 嗯哼， 对 对，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既然都已经进入婚姻，有些东西不应该 AA， 但有些东西真的应该 AA， 就譬如说买房子这件事情。对啊，我有个故事，就我们家实际发生的故事，就是我姐前阵子结婚了。 嗯， 那我那阵子回台湾就是为了参加她的婚礼。我姐结婚的时候，她跟她老公当然就是买了一间房子，然后 AA， 然后这时候我们家的家长就有点不太爽。就像对，就是他们就有点不太想说，干，这个男的他妈的也太没肩膀了吧，就让他 AA。 但我其实觉得买房子呢，几百万的头款不 AA 谁他妈付得出来？你台积电人也 不一定付得出来啊。 你说他们的 AA 是说头期款就直接除以二，然后每个月的房贷也是直接除以二？ 对，应该是这样的。对 哦，然后那你爸妈期待是全部应该男生出？ 我爸妈期待的地方应该是说头款的部分男生全包，然后后面的房贷可以一起付。 房贷一起付是 AA？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就算哪怕是头款好了，现在在台北市买一间房子头款可能要400-500-600。 对啊，而且那张名字要登谁的？共同持有， 可能是期待就是登记在我姐的名下吧 就是头期又要人家付，名字又不能写人家的，这样。 对对对， 太夸张。 我觉得虽然你现在在这样笑，但我相信 我们现在很多长辈心里面还是这么想的哦。 是啊，那这样男生家长不会有意见吗？ 男生家长好像也，我不知道哎，我没有问过他们，我下次问问看好了。但我觉得他们心里面搞不好也是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要全付的，只是可能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 哦， 就你今天问他说，如果你手上有1000万的话，你要不要来付头款？我觉得男生家长应该会讲说 OK 的。 好啊，我觉得我先整理一下好了，就是说，我们从第一次的暧昧的约会开始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的点，那不管对方有没有付钱，或者是你们之间怎么样，我觉得都可以再给对方一些机会，可能可以观察看看。那如果到最后进入到感情当中，你们又等于是说互动变多了嘛，你们可能出游的机会也多了。那像我记得你刚刚有讲到一个方式，是出游的时候会有一个共同的钱包，然后一个人都有多少，然后所有的支出由那边出嘛。我交往过程当中我的做法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样最不引起争议。因为就是那时候如果说还在交往期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刚就是出社会也没多久，其实也没有很多钱，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依照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假设我可能赚的比我另外一半多，有些时候我愿意多出一点点没关系，或者说假设我们从感情关系当中甚至进入到了同居，房租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包含有水电费管理费等等的要怎么分配，对，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说我在你的便宜或你在我的便宜，因为等于是说你们如果都同居了，是不是势必可能会走到下一段结婚，那你们要怎么样去经营这一个部分，就是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啦，也不是说一定要就是都是5-5这样子。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如果说真的又再进入到家庭结婚，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支出这件事情，我个人会觉得不管是在交往或者是结婚，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不一定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少出，或者是说男生一定要多出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某一方真的赚钱赚的比较多，他如果愿意帮忙出一点，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承诺当中的一个部分吧，就是在感情当中我们彼此都对彼此有承诺，而且也愿意为这段感情付出，金钱的付出也是一个部分啊，不是只有行为上的付出嘛， 对。 那我其实也有想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对男生的要求或者是期待真的我会觉得男生会蛮辛苦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在讲两性平等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短时间之内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真的达到两性平等，对。因为虽然女生确实在long long time ago 我们真的确实就是被破坏的这个性别，可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男生也是， 对啊， 因为其实男生真的也背负了养家的责任， 对。 就像你刚刚讲到你姐姐的那个例子，对，他可能会被期待的是他要支付起400-500万的头期款， 对。 那其实以现在台北的物价跟薪资来说，你真的要一个可能30以上40岁的年轻人拿出400万，我真的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有些人会在网络上问什么爱情跟面包要选哪一个，我觉得其实爱情与面包这个要选哪一个，这个选择题其实是一个很父权的选择题啊。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真正的落实性别平等，两个人就是好好的斟酌自己的能力进行共同的财务管理的话，其实就没有这种哈，我只能选择爱情与面或者是面包的这个选择题啊。因为当你将所有的就是在爱情关系中现实层面的东西都丢给男生或是其中一方去生产的时候，他才会有爱情跟面包要选哪一个的这个问题，不然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共同克服的。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在两个人关系当中 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太过于去期待说男生应该要怎样，男生应该要怎样。其实这部分某部分也反映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职场也是会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啊。 嗯， 对啊，他们就会觉得说，男生有要养家的压力，男生有的时候在家庭支出上要多出一点，所以男生的薪水会比女生高，升迁也会比女生快。 嗯。 对啊，所以这背后其实不就是期待男生在那个家庭的支出上面应该要多一点点嘛、 嗯、 或者是男生就应该赚的比女生多钱啊、 嗯、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男生要，也许有些人就会觉得说男生要付钱啊，你今天连这一顿饭你都出不起了，你的收入是不是有问题？也许真的有些人会这么想欸。对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到最后才会变成很多，我觉得到最后真的就会变成像 PTE 上面的情况啊，就是男性众多男性冤魂之下的怒吼，然后演变成丑女。 干，台女不意外了。 对对对对，就这样啊。 台女不意外。 你就看到很多留言都会走向这个趋势啊，就会变成说问什么 AA， 台女有要 AA 吗？怎么可能台女出钱？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两性就是彼此是对立啊。 嗯，对，没 错。对啊。 我觉得确实在这个性别刻板印象之中、oh. 很多很多的东西都被忽视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想聊到就是女性的情欲这件事情啊。 嗯 嗯哼 嗯哼， 到时候我们会有特别来宾哦，这是我们第一次要找人来上节目有点紧张。 这么快就揭露。 对啊，也总要让大家觉得有点东西可以期待吧。 哦，女性的情欲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总觉得好像常常这个部分好像是常常需要被藏住的，或者是你不能，我觉得如果一个女生太常讲这个，会不会人家会觉得哎、欸，你就是很三八，或者是你很放荡之类的，或者是你很骚。 她跟我们就是旧有的文化脉络下女性的形象很不符合。 嗯 嗯。 欸、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不公平、欸、你不觉得很多脏话都是在针对女生吗、嗯、 哦 你要讲两句来听听吗？ 比如说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没有没有，这个还好这个还好。比如说三八，三八就在讲女生啊， 男生有四九啊，但比较少人讲。 四九什么意思？我对啊，我连四九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还有很骚啊，很骚也是啊， 骚也 不对， 骚也不一定是在讲女生生理女性啊，你也可以讲一个就是同志男同志很骚啊，但 是 他一样就是对，他是比较 feminine 的， 但是他是，但是对，你看那同志是有一些阴柔的特质，我们也会可能比如说我们是姐妹我就会讲他很骚， 嗯， 对不对？那或者是还有什么很放荡，很怎样，很还有什么很浪还是什么的， 嗯， 都是在讲女生啊，很贱也是在讲女生啊， 嗯哼， 还要我讲更多。 但我觉得这些术语可能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把它的对于性别的歧义给消除掉，但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于把这些看起来像贬义的字在我们这一代慢慢的把它翻转过来，就是 当我说哎、欸，你很骚，它不完全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很受伤的字眼，而是变成啊，对，因为我在散发我自己的魅力。 哦， 嗯 嗯，但我觉得可能会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啊、 可能需要教育吧。现在那个国语课本立马放上骚，表示的是展放个人魅力。 那你可能要接到 教育部词典的业配。 好笑。 对，反正就是我们预计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会邀请一个目前在情趣用品产业中工作的女性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将一起来探索这个女性情欲的议题，那就让大家敬请期待吧、 哦欸、那她那个厂牌的名字可以说吗？到时候 我觉得到时候我们会试她的意愿，看她要不要自我揭露了。 哦， 暂时就不要爆雷，留给大家一个悬念去期待期待。那这段时间就一样欢迎大家时不时的来我们的 IG 看看我们的贴文或者是我们的 story， 我们在 story 里面会放一些问卷或是提问让大家一起互动。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是你有任何的看法，也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 gmail 或是一样私讯给我们的 IG 粉专。今天就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元。 好，我是阿桃， 拜拜 拜拜。